唉，唔好讲节数啦，唉，总之就系、是、可能我哋啲一路咁样搭落去讲翻上次嘅话题。 系啊，嗱，咁啊讲开我哋上路咧，其实汕头咧就真系几好玩。如果呢度有大家有揸个中港车或者睇紧我做节目咧，我谂我讲咧个个都会会心微笑。咁我哋嗰阵时去到咧，就有个去汕头，去汕头咧就唔会话哇喺十几廿粒钟系咁踩住去唔塞。即系如果你唔好彩咧吓，譬如有啲咩撞车啊，剩下嗰啲七天豪华团啊，就喺架车度瞓餐死，瞓醒架车又未喐，再瞓瞓醒都未喐嘅都有嘅。咁啊，正常咁样去啦吓。咁一般咧就夜晚就五点零钟就喺呢个横江啊嗰度咁啊集合，咁啊基河高速啊咁样上游唔顶。咁啊，一路咁啊，行住平潭啊，行下路啊，咁一路揼揼叉，揼揼叉咁广汕公路咁样去咧，啊，去到后门山就全部停低架车去食嘢噶啦，好出名嘅后门山食海鲜啦、啊，买虾干啦，吓，咁啊，嗰阵时我先知啫，十蚊一碗虾粥，虾多个粥，咁啊，梗系坐低食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同埋成班师兄，你牛奶仔未嚟过，你带你去睇啲好嘢，吓、啊、又有好嘢睇。咁啊，间叫做好似叫做东城啊，海鲜餐厅啊，佢又好似嗰啲佢就唔系四合院嚟嘅，但系佢就前铺后居咁啦，后面仲有个大空地嘅、啊。 佢就其实啲客家围村嗰啲屋咯。 啊，后面有个大空地嘅、啊，咁佢出面咧就。马路边咧就系做食饭食海鲜咁，咁啊跟住啲先系带我上去咯，咁啊一条巷咁样，就两边都系门嘅吓，起码得十间八间嘅，咁啊一路行，有啲闩埋门，有啲开栋门，咁开栋门嗰啲咧就有条僆有个女仔坐喺入边，嗱如果你咧睇啱呢个咧行去$100就搞掂，啊唔使嚟撩你噶。咁你唔帮衬咧，睇下啦，系咪啊？咁咪又见识多样嘢咯。其实喺大陆，我而家唔知系咪啦。早十年八年前，我未上即系话决定咗唔上路之前咧，都系嘅。所有深圳到宝安上边，宝安即系 沙井， 都系属于深圳啊。所有可以摆得你香港停 车场。 摆在香港 货柜，即 系个停车场嘅地方，必定有鸡叫，一定有间餐厅，餐厅里边一定有靓女嘅，后边一定有房仔，油站都有、啊。 所以咧，我哋咧嗱，譬如我哋讲系讲个情况，又冇话叫，又冇话唔叫，咁你哋自己自行判断。只不过话当时。佢哋话嘅生存方式就系咁啦，即系成个大陆喺广东省，我相信广东省系最好嘅。即系如果讲九几年，即系89嗰阵时禁运之后，边个嚟投资，咪靠啲香港佬上嚟投资咯。如果香港佬上嚟投唔嚟投资，可能大陆仲要再发展迟多20年都唔止。系因为真系香港人，同埋譬如啦，即系中港车司机啊！上嚟玩又好，食又好，根本上你都冇消，佢哋都冇能力消费噶。 系啊，消费唔到噶。好似我哋去龙岗咁，最简单啦，有间顺丰酒家，好大间嘅。入去食饭都话明食鱼蛋饭噶啦，个个坐喺度隔篱条女嘅，咁样摸下揸下咁样食饭嘅。 啊， 大大间， 唔系净系讲紧嘅，边度都有。即系我啱啱上路，我之前做一集去大岭山，夜晚嗰个出边停车房啦， 系啊， 爆胎换胎啦，摆度啦，啊，仲系啊专帮手做解决走私问题嘅地方嚟啦。咁啊，入亲去边度饭店系有冇卡啦 ？OK， 有，实有女喺大岭山啊，系成条路啊，嗰条路有冇1公里？可能唔止啊，2公里啊。 啊、 上落啊，全部都系、 啊、左右都系 左右嘅，全部都系嗰啲行夜路，谂住偷偷嚟食饭，分分钟嚟呢度唱歌。虽然系落后嘅，但系全部都系靠成个嗰阵时东莞大岭山，系靠香港人嘅消费，令到维修啊各样全部都系靠嗰度。 吓靠晒你哋嘅，好多香港佬咧就你都知啦，我都成日讲一个人上路，我一个人嘅啫，去到香港一过咗日路，就唔系话你变咗禽兽，而你好闷噶，你个人嘅生活好闷噶，你个车度，你话仲喺深圳仲嗌到对讲机，一去远啲，你嗌对讲机边个应你啊？ 系啊，过广州一去到广州冇啦， 电话都冇。 嗰阵时未有电话添。 系啊，咁我问你啦，你一个人噶啫，冇骑师嗰阵时唔揸得添吓，你点样过？你就好似你食饭一个人啊，跟住呢就食饭嗰自然多条女。跟住呢嗰条女你睇啱呢，你成日一个食饭就睇啱咗佢。睇啱咗佢佢带落去深圳。啊，我真係见过啊，嗰时呢就边防症㗎嘛。 啊， 要。 二线啊，系啊。 啊，二线边防症係10蚊㗎啫。嗰啲但係呢你又永远申请唔到㗎 ,10 蚊你攞唔到㗎。啊，咁譬如居留证，你即系而家好巴闭啦，又叫你香港人攞居留证。 诶，多谢晒 吓，真系好巴闭。嗰阵时条女落咗嚟香港，咪所有人落嚟做嘢，佢过得到边防，佢都要有一个叫做暂住证啊。个暂住证要攞噶，攞咧其实左攞个暂住证系10蚊嘅啫。咁咧就嗰啲治安仔，即系同人哋公安局派出嚟收钱嗰啲，300几蚊。嗰、那个边防证基本上咧。后尾朱镕基话：，唉，随时过关都办得啦，2蚊。但系嗰阵时你要办个边防证，你喺二线，你就公安局办个边防证，嗰、那个边防证要100蚊。 系啊，嗰阵时做过，即系落得到嚟深圳市入边啊，即系好似我哋以前我哋僆仔嘅时候，香港人去咗美国咁噶啦，佢哋即系落咗香港噶啦，已经落到深圳就即系落咗香港，香港人呢70年代啊，嗰阵七八十年代即系去到美国咁噶啦，成个世界唔同咗噶，去到谂住会发达噶。 系啊，落咗嚟，你住深圳啊，譬如你住布吉，其实你就争个关口嘅啫，冇分别嘅。但系佢就系过唔捻到嚟，系啊，实查证嘅。所有头先佢讲啦，话要报关嗰地方沙湾啊，全部都系实查证。实查证点啊？唯有就系香港人接你。坐的士，佢坐后边过关嘅时候望一望，如果你搭住，你就过到关，佢自己系过唔捻到嘅。咁有啲司机，你知啦，揸中港车最好后面受铺床， 瞓喺度， 瞓喺度，要你过关，车埋佢落嚟，落到嚟先算啦，系咪啊？ 诶，讲开呢样嘢真系有个古仔，嗰阵时识个中港司机，后生仔嚟嘅，咁佢就喺梅林，即系深圳梅林娶老婆嘅，正正经经娶老婆嘅。但系啊，嗰阵时我唔明白嗰个程序系点啊？可能冇探亲证啊，冇成冇话而家咁呢头娶咗个老婆，跟住就可以攞3个月探亲证，我又唔可能冇。定系佢未结婚啫一个古仔系咁啊。原来个冯哥连车个老婆出嚟噶咯，瞓喺后边咪出嚟咯。咁点翻去啊？咪瞓住我个车咪翻去咯。 你讲嘅翻大浪 吓、啊，出嚟过年咯，啊玩10日8日。咁咪瞓住我架车，咁咪又车翻佢翻去咯。啊，如入无人之境噶、 哦，即系喺大陆翻过嚟香港， 大陆过嚟咧又瞓喺张床嗰度。香港翻翻又系上去。其实啊，嗰阵时啊，做到啊，你中港司机有人同我讲过，帮我一来就太过平，二来我又唔中意做呢啲咁嘅嘢，800蚊一个大陆香港，瞓喺张床度，八嚿水。你要就日日都有，但系一定系女嚟嘅。嗰啲男嗰啲系点咧？就喺我哋嘅车，嗰架货柜车入边条架底啊，真系讲出嚟都好笑。喺个架底度整张床板都得噶，瞓住出去，我亲眼见过啦，就好彩就唔喺我架车嗰度啦。咁嗰个傻仔咧，佢喺货柜车。唔知边度啊？总之喺我前边啊，咁啊过关出到香港，佢未过香港关，佢咪到咗咯，跳车喺个假捐出嚟，嘿，咁啊真系俾人捉鸡咁捉，你过埋香港海关，过埋 呢个有钱啦，呢个未必有钱收嘅， 唔系啊，佢自己搭上去嘅偷 即系 话 佢话即系冇嘢，因为咧我之前做个节目讲过，嗰阵时咧我就揸紧个 man。24吨，我过关喺乜事都冇，去葵起街过货，咁啊南海落嚟，望住两个导航镜咁啊，冻到地哇佬脚，我真系睇住， 喺我自己嘅车底，即系睇到嘛，直头有个人就捐出嚟，走砰砰声走，跟住落车睇下，捐车底望望，两条绳啊，佢下上嗰个族，佢揾条两条绳啊，绑住自己咁晾咗喺度，即系绑住脚绑住晾咗喺度，跟住过咗关落到嚟，你停咗啦，冇问题啦，跟住佢自己解刀解断咗条绳，佢咁样走啊。 系啊，好多啊，嗰阵时好多啊。 吓，所以你话啦，都系啦，唔系，其实唔系卢伟嘅，即系我哋其实讲翻个现象嘅。你而家即系咁诶，香港而家中国有钱啊，点样巴闭都好啦。如果佢真系经济顶唔顺，头先我哋呢几集讲嘅嘢，虽然唔会重新再做一次，但系都唔会好得几多。唔系喺广东省，系广东省若穷乡僻壤嗰啲顶唔住，走落嚟做嘢，搵嘢做，搵唔到嘢做，佢哋就变咗，又系十蚊制唔制啊？我冇饭开。 诶、欸，喂，你，其实呢个古仔咧，由大陆到而家香港都有嘅，佢唔系话点样讲啊？好兴嘅，我就唔明白，身光颈靓嘅，细路仔都有嘅。咁啊，好多年前噶啦，开始到今时今日都有嘅，成日喺啲口岸附近咧，佢又好叻嘅。嗱，咁照计而家啲大陆嗰啲人都已经你讲啦，唔系着西裤噶，都做到同我哋差唔多，有牛仔裤，着对波鞋。 广东省系嘅， 佢会识嘅，一走埋嚟咧，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咁啊个题目就嚟啦，我落到嚟咧，使晒啲钱，搵唔到朋友。我冇饭食，又冇地方住啦。佢系咁讲咋吓？但系咧，你话俾地方佢住，佢一定唔会跟你去。佢真系讲冇饭食。嗱，你去扯我真系试过噶。第日我有机会同埋我老婆嚟，即系我带埋老婆一齐请你食饭。佢食唔落噶噃。入到入边，嗰阵时就喺渔农村，全部餐厅边间唔识咧？边间个间间都识我啦，十几年。任你叫嘢食，佢坐低食唔落嘅，即系其实就饱嘅，佢系咁讲嘅啫。其实佢最终目的系想咩咧？你俾钱佢，跟住佢同你讲今晚冇两份，咁点啊？ 俾钱 啊！你俾钱我住地租地方咯。 我等紧个同学落嚟救命，我等紧我屋企人落嚟接我啊！ 佢哋唔系话着到烂身烂细身，个个身光颈靓过，有啲成三四个靓妹啊，十一二岁啊，咁样都有噶。咁我又试过啦，我请你食饭啦，唔好啦，唔去啦，你俾啲钱我买嘢食啦。我唔好啦，去嗰啲士多仔，嗰啲士店咁啊，执一大扎蛋糕、面包俾佢，个个揸住你，你唔俾钱佢，个揸住嗰啲面包、蛋糕望住你。 佢而家讲紧咧，我哥讲紧咧。系而家都有， 吓而家都有，而家喂 唔系讲紧以前 啊，喂最过瘾而家喺香港都有啊，落到嚟佢哋可以落到嚟香港，跟住又同你讲，阿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咁你以为你唔知定嘅，你以为佢问路啦？唔系，我跌咗银包啦，我乜嘢如何啦，我冇钱啦，各样嘢啦，今时今日仲发生喺香港。 我哋讲紧呢啲古仔咧，我由我咧九八年，唔系揸中港车，系有九八年跟人上，我识咗我第一个女朋友。嗰阵时我已经见到噶啦，佢又更早添，系呢二十年都冇停过，系不停都发生。个社会进步咗，佢咪一样系咁。有啲人话我哋，哎呀，我哋即系我同我三哥歧视，冇歧视，系个脑筋冇转过。佢哋依然系以前嗰套。 诶，边有歧视啫？我讲事实嘅真相啫嘛，又冇作大，又冇夸大。 嗱，如果你话我 加盐加醋， 如果你哋觉得我哋讲嘅系作大嘅，你讲俾我听得啦。我谂啊，点解啲人听我哋，就系因为我哋就系讲紧我哋见到嘅事实啊。你话呀，你对眼就睇就系事实啦咩？我唔系日日，我一次半次啫，我日日都见到你哋系咁噶，坐喺度。行緊，尤其嗰陣時黃江啊，嗱，仲有幾十零秒，講埋咧，行緊黃江喺黃城江入面有條天橋，扮叫扮叫過去 咩嘅？嗰条天桥啊，冚家铲，由嗰度啊，好似打橄榄球咁啊，前面有个想问你嘅，你就闪捻过去，屌你过呢度啊，呢度有个，屌你又闪捻埋佢，屌你嗰一百几啊尺，屌几捻难过啊，起码都七八个，屌你老咩唔捻同档口，唔同字头嘅喺度啊！呢一节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。